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42集，大火噼里啪啦地烧着，白若瑶坐在地上，用手撑着下巴，饶有兴趣地看着这场盛大的火焰表演。唐默没理会他，抬步离开。就在唐默即将跨出北大校园时，白若瑶笑嘻嘻的声音从他背后响起： 唐默，你是什么时候得到我的异能的？ 明明在笑，语气却冰冷到了极点。唐默脚步顿住，他没必要回答这个问题，但是这次神经病难得没恶心地喊他堂堂，他也不介意气对方一顿。哼，在你掉进宝石走廊的无底洞的那一刻，白若瑶的笑声停了一瞬。 啊，这么早啊，你这么早就得到了我的异能呢？堂堂，我的异能好用吗？ 唐默这次没再理他，离开了北大校园。他走出一步，忽然想起一件事，也不回头，淡淡地说：这次你不跟上来了？白若瑶语气十分讶异，充满惊喜。 原来唐唐你希望我跟着你啊？ 唐默没回答。 哎呀，我现在特别特别特别真的特别想杀了你哦。可是我知道唐唐你最近死不了呢，所以我就不跟着你了。等我想杀你的心情稍微平复那么一点点，我再去找你哦，唐唐，你可不要寂寞哦。 没有下次，下次我杀了他。 脑海里突然响起这道声音，唐默倏地一愣，接着他说： 不用，下一次我杀了他。 有些事确实该了断了。唐默没有回头看那个神经病一眼，他大步离开了北大校园。已经是傍晚，天色渐暗，越来越多的玩家通关公塔游戏，出现在北京城内。唐默身形敏捷地在巷子间穿行着，他得尽快离开北大副本。这个现实副本吸引了不少强大玩家的注意，他要找个地方落脚。火鸡蛋的存档时间还有十分钟，他想尽可能地听听傅文铎那边的情况。转过一个巷口，唐默的身体紧贴青石砖墙壁，小心翼翼地走着。当他快要转弯进入一条林荫小道时，唐默忽然停住脚步。他以极快的速度拔出小阳伞，啪嗒一声打开，接着头也不回地刺向身后。空气中响起一道惊讶的男声，唐默收起小阳伞，直接攻向来人的喉咙。那个神经病果然还是追上来了。一道响亮的碰撞声后，唐默右手撑地，手腕一动，小阳伞准备再砸向对方的脚踝，那里是人类比较脆弱的部位之一，如果能割了对方的脚筋，事情会更加顺利。就在小阳伞快要刺穿对方的脚踝时，惊呼声响起： 唐，别动手，是我。 伞尖在距离对方脚踝还剩下五厘米的位置前停住，唐默惊讶地抬起头，一个巨大的身影挡住了光线，宛若一座大山挡在唐默的面前。月亮东升，暗淡的月色照在杰克斯的脸上，终于让唐默看清了他是谁。杰克斯？心中一顿，唐默立即想到：你来北京了？就你一个人？一道难掩喜悦的声音从杰克斯的身后响起： 唐哥。 夕阳完全沉入大地，最后一抹余晖消失在遥远的地平线上。在杰克斯开口的一瞬间，唐默便停住了动作。看清楚来人后，他收起小阳伞。唐默从没想过能在北京看到杰克斯，还有陈珊珊。震惊过后，他低头看向那个矮小瘦弱的女孩，正想着三人需要找个地方先落脚，还没开口，就听陈珊珊说： 我们先离开这里，这里靠近北大的现实副本，天黑了不够安全。 杰克斯点点头，唐默微愣， 片刻后，三道身影消失在纵横交错的巷子里。唐默找了一间没人的四合院，三人进入主屋。杰克斯从背包里拿出一只瓦数很低的节能手电筒，打开手电筒，昏暗的光线立刻照亮房间，这亮度能让唐默看清他们的脸，却不会被屋外的人发现。唐默看了看一身肌肉的外国壮汉，再看向小女孩，他的视线定在陈珊珊身上，思索许久，终于问道：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见到杰克斯和陈珊珊的那一刻，唐默甚至有想过这是不是什么特殊的异能，能够变脸，让敌人放松警惕。比如想要袭击唐默，唐默肯定会反击，但他看到是杰克斯、陈珊珊，当然不会下手，反而可能被对方抓住机会，一击毙命。但是很快他否认了这个猜测，变成谁的脸不好，偏偏变成杰克斯和陈珊珊的脸。现在唐默最熟悉的是傅文铎、傅文生，最多再加上一个白若瑶，如果是异能作用，应该变成他们的脸才对。因为唐默完全不明白，这两个本该在上海的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，才会想到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杰克斯挠挠头回答道： 其实这不是我想到的，是珊珊说的，到北大这里说不定能找到你。珊珊说唐你一个月曾经攻过塔，黑塔不会强制你去攻塔，而且你上个月才刚刚通关黑塔三层，短时间内你应该也不会主动攻塔，所以你肯定还待在北京。不过最近事情很多，你不会坐以待毙，很可能主动进入副本提升实力。现在北京最出名的副本就是这个北大的现实副本，珊珊觉得你有三成几率会挑战这个副本，我们只要在这里等，很有可能等到你。 顿了顿，杰克斯转头看向小姑娘， 珊珊，你说的是三成几率吗？ 陈珊珊无奈道： 我确实说的是三成，不过杰克斯，唐哥问的不是这个。 杰克斯懵逼道： 唐不是问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 他问的是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，这里指的是北京。 杰克斯恍然大悟。数月不见，唐默看着陈珊珊指出杰克斯的错误，嘴角微微勾起，笑了一声。他一笑，两人全部调转视线看向他。唐默解释道：你们好像变了。 对，唐，你竟然发现了，我变得更强壮了。我上个月通关了黑塔二层，获得了一些体质提升的奖励。不过珊珊倒是没变，很奇怪，她参加了很多副本游戏，也通关了黑塔二层，身体素质却一直没有提高。 唐默知道原因，但他并没有说。 难道你是说珊珊的头发变长了？ 这个变化连陈珊珊都没注意到，他摸了摸自己齐肩的头发，喃喃地说： 好像确实变长了。 三人齐齐笑开。地球上线后，每一天对玩家来说都是度日如年，三个月对于每个人来说不像三个月，反而像三年。唐默才与杰克斯、陈珊珊分别三个月，却觉得好像分别了很久。不过经过杰克斯闹出的这个笑话后，三人很快熟络起来，没有隔阂。陈珊珊解释道： 是老师让杰克斯带我过来找你的，唐哥。 唐默眉头一皱：洛风城？小姑娘点头： 对，是老师。我和杰克斯上个月就从上海出发了，中途在天津不小心进入了一个副本，耽搁了一点时间。当我们到北京后，就听说天选组织之前好像在追杀傅少校。天选组织很强大，我和杰克斯只有两个人，势单力薄。等他们追杀你们的风头过了，我们才开始寻找你。 唐默没想到小姑娘居然这么早就到北京了，她说：天选组织的事情比较复杂，我现在不好说。洛风城要你过来有什么事？只有陈珊珊，没有杰克斯。唐默听得出来洛风城真正想送到北京的人是谁。陈珊珊手指紧了紧，她认真地看着唐默，说出了那三个字： 透明人。 唐默双目微睁，很快他冷静下来。洛风城让你们带什么情报过来？没有废话， 开门见山的直接问情报，因为唐默现在明白了洛风城的想法，洛风城一定是发现了透明人的什么重要信息，才会让陈珊珊千里迢迢地过来。这个信息一定非常重要，而且事态比较紧急，阿塔克组织不好处理，才会交给唐默和傅文铎。杰克斯在一旁听得云里雾里，他不明白唐默和陈珊珊刚刚还在说头发变长的问题，怎么现在突然就进入正题了。陈珊珊跟上了唐默的节奏，他从自己随身携带的小包里拿出一叠厚厚的文件夹，唐默这才发现陈珊珊背着的这个书包看上去很小，里面却放了5厘米厚的文件，因为只放了文件包才会比较小。陈珊珊把东西交到唐默手里， 这些就是老师让我带过来的东西，但是这些东西只是纸面上的，他真正想交给你的，唐哥，是我知道的比这里写的还要多一倍。 唐默接过文件夹，正准备打开看，闻言他动作一顿，看着小姑娘认真专注的表情，唐默慢慢的笑了，他干脆把文件全部放到一边，说，洛凤城发现的到底是什么？陈珊珊语气肯定， 透明人是半年前消失的那60多亿人。 接下来陈珊珊语速极快地将阿塔克组织搜集到的情报全部说了出来，与唐默交换信息。他本以为这些东西唐默肯定不知道，所以事无巨细将每个小信息全部说了出来，但是真正说了之后，他才发现唐默竟然知道不少。透明人是曾经消失的人类，他们有一个排行榜，叫做时间排行榜。唐默从房间里找出一张纸，将这些信息点都写在上面。这些我已经知道了，不过我只知道排行第一的玩家叫穆回雪，没听说过你说的这几个玩家。穆回雪、阿历克斯、乔纳德、理查德、曼特森。陈珊珊口述，唐默一个个的写名字，当他写完所有名字时，发现竟然一共写了40多个名字，其中华夏11个人，欧美20个，还有极少数的东南亚、东亚名字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